爽一下。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聆听青春，见证未来。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昂，欢迎在中午的12点到13点来收听收看青春联盟之982游戏世界杯特别节目。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那982游戏世界杯呢，是团市委大学生部与北京青年广播共同推出的。那这也是青年广播在台庆1周年之际呢，为各位网友还有各位听众推出的特别策划和惊喜回馈。 是的，其实这个开头我们已经说了一个月了哈，在历次节目当中。今天呢，直白的和大家说，这应该是我们这个游戏世界杯特别节目最后一期了，是我们的真正的2018俄罗斯世界杯的赛程也走到了最后一个比赛。 对，今天晚上最后一场比赛了。 是的，所以说在这儿其实有感慨万千哈，但是今天我们还是请到了我们熟悉的几位选手和我们熟悉的解说，来和我们一起来体会这最后一期节目啊，即将带给我们的惊喜和快乐。我们先来介绍一下，首先就是我们昨天也出现的非常熟悉的解说员康乐，欢迎你。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这个游戏世界杯的节目啊，非常高兴啊。俗话说得好，边框边篓全在收口，今天世界杯收官之日啊，我相信这个决赛可能在很多年之后是每一位球迷所能够津津乐道，希望能够奉献出一场经典大战。 这次说的全面了很多啊。 是 今天决赛啊，应该是除了我们主持人和解说以外是严阵以待。那因为该两位选手也是有备而来哈，我们来介绍一下他们。他们分别是杨家伟，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家伟。 我们的足球游戏玩家。 是的，另一位玩家，今天他的对手方洪博，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方洪博。 是的，今天我看他们也是身上已经刚刚在这个身上换了我们这个青年广播的战袍， 对， 已经是换上了这个制式的服装，看起来非常的整齐。今天呢，我们也是有很多的这个话题可以讲啊。最后一天了，我们的这个即将迎来的最后一场冠亚军的决赛，巅峰对决。 是的。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巅峰对决，你希望出现的元素是什么？是来一场进球大战呢，还是一个逆转取胜呢，还是红黄牌的这个暴力对抗呢，还是窒息的点球大战呢？等等等等，足球场上有各种各样的元素。那么你最希望决赛出现什么元素？可以通过各种收看方式来观看我们的节目，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和我们进行互动。 是的，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青年广播的官方微信账号，这个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对， 哎，举牌子没举成，镜头被切过去了。我刚想举这个牌子，镜头就被切过去了。同时呢，如果说不太方便这个看视频直播的话，还有很多的这个广播渠道可以来听。搜索 FM 九八二 AM 九二七北京青年广播，也能收听我们的九八二游戏世界杯的精彩节目。当然了，还是希望大家能视频的来看一看哈。因为一会儿这个游戏我们会有实时的画面给大家放送出来，这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个亮点哈。我们今天呢，首先在前一段时间，当然还是要稍稍的讨论一下昨天的这个比赛了哈。昨天也是进行了一场三四名的决赛，我觉得是怎么说呢，非常的扣人心弦啊。最终尽管是一个2-0的比分吧，但是这场比赛大家应该还是倾注了不少期待。昨天我们在这个节目里跟康乐也聊过，康乐说很有可能，其实三个人都说，三位嘉宾都说可能是双方不会拼尽全力啊，确实也感觉是没有这个就是真刀真枪的这个杀到眼红，但是我觉得球员们也都是尽力了啊，尤其是英格兰的球员们在最后的这一波波反扑啊，就是差一点，尤其在0-1落后的时候，有一个近在咫尺的，应该我记得是戴尔的这个单刀球，结果呢是面对空门被门线解围了哈，也能看到他们的求胜欲望。昨天这场比赛10:00开始，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友好的时间， 对， 不会太影响这个晚上的睡眠。那昨天我相信三位嘉宾都看了哈，康乐看了吗？ 我肯定是看了这场比赛，比较的沉闷啊，看了以后正好是有助于我的睡眠了。最近在这个世界杯期间经常熬夜，这个睡眠不太好，但看完昨天这场比赛感觉有点昏昏欲睡的感觉，确实跟我们的这个预想啊是有一定的落差的，双方都有点收着踢，尤其英格兰队啊，感觉他们的队员好像是就是哼着一首我们非常熟悉的歌曲啊，找点时间找点空闲，有事没事常回家看看，都想家了的感觉。而且这场比赛在排兵布阵上，我们看到这个英格兰队主教练索斯盖特非常清楚，就把这个替补队员都换上来了，让所有的队员都能够有一个世界杯这样的一个经历啊，其实这个对于这支队伍的一个长远发展是非常有利的。尤其呢，英格兰的主教练索斯盖特在世界杯之后还会有很大的可能性继续来执教这样的一支球队，包括打了2年之后的欧洲杯，甚至4年之后的这卡塔尔世界杯都有可能啊。当然，这支英格兰队，我觉得昨天的比赛可能并不能够完全说明他们的一个实力。另外呢，比利时队相对来讲，我觉得他们打得更认真一些。 对， 另外他们在整体的实力、中场的控制力上，肯定也让英格兰队看到了他们跟这种世界顶级的这样的中场配置的一种差距。其实这也是给所有的英格兰球迷或者说给英格兰的队员们，提了一个醒，他们距离世界最高水平这样的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是，我们的两位选手呢，嘉伟，你觉得昨天这场比赛让你满意吗？ 说实话，昨天这场比赛只看了上半场 就放弃 了 咱俩一样 就睡过去了。确实是因为比利时很早就进球了，4分钟的时候就进球了， 对对对， 之后的攻势就感觉整场比赛的节奏变慢了，变慢了以后倒来倒去的，导致我就 困了 然后就昏迷了。 对，洪博呢也是一样的，觉得这场比赛昏昏欲睡。 我也有点这个感觉，我也是看了上半场以后就去干别的事情去了。然后呢，我觉得英超一队打英超二队还是挺有看点的，但是英超二队没有派二队的全主力上来，然后就被英超一队基本上就是撵着牵着鼻子走吧那个感觉。比利时还是基本上上了全主力，然后就是连上一场竞赛的穆尼耶这场都复出了，就是中场换了一个小将。然后英格兰呢，就是他的就是索斯盖特的战略，就让所有人体验了一下世界杯。基本上英格兰除了俩替补门将嘛，应该世界杯都有出场记录。然后英格兰昨天其实也踢出了自己的足球风格吧，我觉得，尤其下半场的时候没看，但是看了集锦，踢的还是不错的。英格兰，我是这么觉得。 上半场。 是，所以说昨天这场比赛确实我觉得 有一点点沉闷， 是，甚至是在我就是昨天白天经历了这个游戏上的这个三轮大战之后，我甚至都有点怀念我们直播间里那几盘游戏 啊， 我看的还是很精彩的。当然了，今天我们的直播间里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的大力神杯变成了两个， 是的， 我不得不说这个一进来以后我的认知上有一些恍惚，就是我看了好久世界杯，看了很多世界杯的图片资料视频，就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两个金灿灿的，我 世界 对就是 大力神杯 并排放着，我还真没见过。就是可能你在这个小商品纪念市场上可能看到那种钥匙扣一堆一堆的， 对对对， 这个你有见，但是这个大力神杯我举过它，我摸过它哈，就是它是 可以说是实打实的，里面也是纯金属的。尽管说不是 18K 纯金的哈，不是真大力神杯是 18K 纯金的嘛，从里到外，但这个也是实心的，举起来的时候真有点真的感觉。 对，刚才我跟子昂还说，我说这怎么这么沉呢？ 是的，所以说当两个这个仿的还挺真的，我觉得乍一看这放在这儿的时候有点恍惚，这也是可能大家真的是唯一的机会能在一个视频上看到两个大力神杯并排放着了哈。那我们今天呢，两位肯定还是要分出一个高下的哈，就像今天的这个决赛一样，可惜今天的决赛不会有两个大力神杯，两支闯进决赛的球队都非常的优秀，但是终究有一个是捧不到杯的哈。还是问问康乐吧。康乐觉得今天晚上谁捧杯的几率更大？其实我相信啊，我先未卜先知一下，我觉得可能大家是不是都要说法国。 法国是肯定是热门。 对 啊，无论从这个整体实力、阵容厚度，再加上他的这样的一个名气上，都要强于克罗地亚啊。但是呢，我对于这个世界杯决赛，每一次比如说每一届世界杯决赛让我预测的话，我都基本上说我认为是五五开这样的一个比赛。因为对于世界杯的这个决赛来讲，我就举一个比较夸张的例子啊，就算你让法国队和中国队踢世界杯决赛，你说谁能赢？法国队100%能赢吗？可能他踢100场能赢99场5-0，但是就一场如果被中国队弄了一个闷平，打一个点球，如果中国队赢了，那这个就是中国队就获得世界杯了。所以说就这样的一场，我们讲就是一场的话，这个变数特别的大。尤其这一场比赛啊，我觉得首先一个看点就是这在体能上，克罗地亚队肯定有劣势的，因为他打了连续的三个加时赛，而且前两场比赛都是打点球的啊，相当于是比所有的其他球队多踢了一场比赛的这样感觉，比法国队像多踢一场比赛这样的一种劳累的程度。当然了，这个是对于克罗地亚队体能上的一个劣势，但是我想说，法国队啊，他这个淘汰赛踢的是顺风顺水，全都是90分钟内 KO 对手，就基本没费什么劲儿，这就一定好吗？确实是让体能上节省了不少，但是我想说的是，在一支想要夺得世界杯的球队来讲，他一定要在某些比赛当中啊经历一些所谓的困难，他在这困难当中挺过来之后变得更加坚强了。就像我们在人生当中说，哎呀，这孩子啊，他这个家庭条件挺好的，平时受苦太少了，这个受挫折太少了，为什么我们会听到这样的话，听到这种种的一些忠告，可能会认为这个人今后再遇到一些啊，如果他过得特别顺的话，突然遇到一个挫折，他容易懵啊，容易反应不过来。同理可证，如果说法国队在决赛当中突然比如说上半场一个人被罚掉了，或者突然出现了一个什么冲突等等的一些意外球等等，他能够缓过来吗？这是我对于法国队的一个小小的质疑。 是，嘉伟觉得呢？ 我觉得也是法国队会胜的几率更大一点吧，但是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不管是谁赢或者谁输都应该不应该去难过，因为今天这个决赛这个日子是一个很有纪念性的日子。第一个是法国队是时隔12年再度进决赛，如果捧杯的话就是时隔20年再度捧杯，而克罗地亚是一个虽然都说是黑马，但其实实力是一个很强的球队，他也是首次打进世界杯的决赛。 对， 我觉得双方球队应该都是可以拼一拼力拼一下的。但整体实力上来说还是法国队会更强一点。 洪博呢？ 既然大家都看好法国，我就看好一下克罗地亚吧。我觉得克罗地亚它的优点就在于，第一，它的球员年龄结构就是偏中，大概都在巅峰期左右。他的球员虽然体能可能会差一点，但是他的意志力确实是在整个世界杯所有球队里他确实是第一。决赛这一场比赛，这些老将一定会拿出惊人的战斗力去拼下这一场。然后呢，我就想到了一个比赛，就 NBA 的2011年达拉斯小牛队。那年小牛队整体阵容结构肯定是不比热火强的，但是就是小牛他确实面对就是热火三巨头确实平，这是没话说的。我觉得克罗地亚会拿出惊人的战斗力打败整体实力比较强的法国。 对，是的，其实我们喜欢足球喜欢竞技体育，就是因为它有的时候并不是绝对的精密的计算实力的计算得出的数值的胜利，而是说那一刻人的生理上以及心理上精神上灵魂上的多重的这个迸发出来的一种力量啊，也许会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感受，这是我们喜欢它的原因。 对， 分析了一下今天的决赛，但是啊，在看决赛之前，两位还是要先 第一轮我们这个，第三轮我们的这个游戏世界杯哈，不知道一会儿要怎么分析自己的比赛了。我们先是来看一段小小的视频，来稍稍回顾一下昨天的比赛，然后我们请两位移步到我们的游戏区。 回撤接应之后，把阿尔德维雷尔德带出来了，还是斯特林来这个位置，给凯恩射门，这球偏了， 好球，林加德 扫向门前，这个球凯恩还真是意识到，二点球卢卡库拿到，直接给身后，阿扎尔上来传到门前，穆尼耶推射超进了，球要给到卢卡库脚下，这球漏了，漏到了德布劳内脚下打门，直传好球，卢卡库球没有停下来，及时的把球控制住，有再传到门前超球，这比较多，这是大家可能在进，突然在突然六名球员散开，还是找马奎尔投球，在身下先卡住位置，阿扎尔上来传到门前，穆尼耶推射超进了。这个球是沙兹利将球传到了门前，穆尼耶的进球推射，好球，这球穆尼耶灌得很漂亮，抢在丹尼罗斯之前，自己带球推进，可以给德布劳内了，中路一个二过一，阿扎尔在扣过来协防的琼斯把这个球给断了，阿扎尔自己启动，卢卡库做墙，球再交给阿扎尔回送，拉内这边又没人管，走在中间，阿扎尔打门，阿扎尔摆脱加速，卢卡库给他带出一个空当，再过掉斯通斯。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好。 我们的这个 嘉宾已经就位了， 是我们的两位选手和我们的解说嘉宾康乐已经就位了。刚才我们也是简单的看了一下昨天的比赛，昨天比赛已经过去了，我们今天要为冠亚军而奋斗。我们的画面已经给到了这个球赛当中啊。第一轮呢，我们还是模拟的是法国今天晚上这个法国和克罗地亚的比赛哈。 对， 杨家伟是操纵了法国队，方红博士操纵了克罗地亚队。 嗯， 我们把我们的时间话筒来交给我们的康乐。 好的，现在比赛刚刚开始啊，这个双方可以看出来这个选手的操纵能力都很强，这种他们对于游戏的熟悉啊，我感觉比之前的比赛可能要水平更高一些啊。这边吉鲁传中啊，被维达把球给破坏出去了，这边法国队的角球机会，格里兹曼开角球头球啊，在前点，法国队就是开场第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但是呢这个球被扑了出去。比赛进行到了第十分钟的游戏当中，法国队在游戏当中这一套阵容也是法国队的全主力阵容，坎特交给右侧帕瓦尔，再给博格巴，还是打右边姆巴佩，再回给博格巴，跟姆巴佩两个人之间的配合，姆巴佩个人盘带想要内切，用左脚打门，这一下还是没有控制好方向。克罗地亚队后场开球，中场法国队非常具有侵略性，左后卫左边卫埃尔南德斯已经上来了，传中第一点啊，博格巴还是非常好的一个强制的防守，把球断掉之后一脚远射，但是这个球的力量稍微大了一些。在游戏当中我们现在已经进行到了第18分钟，双方是互有攻防，但是法国队在场面上稍微占据一定的优势，佩里西奇左侧交给队友，再传往前曼朱基奇曼朱基奇在跟对方的乌姆蒂蒂在拼身体的时候还是被乌姆蒂蒂给强制把这球拿掉了。法国队非常漂亮的过人，在右侧姆巴佩有机会了，有纵身，怎么选择还是往中路去带，姆巴佩变向射门，这球被洛夫伦非常好的化解掉。洛夫伦也是本届的克罗地亚队当中唯一的一位效力于英超的队员漂亮，坎特，法国队坎特一记世界波断球之后直接杀入到禁区的腹地，一脚非常准确的 远射是直挂球门的左上角，这应该是一个理论意义上的啊接近死角的一个位置， 是打在横梁弹进去的。 这一下门将也是奋力的扑出啊，但在游戏当中如果打正角度的话是很难做出这样的反应的。法国队1-0领先于克罗地亚了啊，一开场法国队还是占据场上的一定的优势的。克罗地亚中场莫德里奇交给拉基蒂奇，中场在传控，洛夫伦再交给维达，再传到了左边，看一看佩里西奇往禁区内传。法国队的这个后防线啊非常的具有弹性，把球给防了出来。姆巴佩一个人在前面，吉鲁在前面要球没有给，姆巴佩个人能力过人，漂亮漂亮这个球， 这是姆巴佩让我们想起了现实当中的姆巴佩。 是的 啊，现实姆巴佩可能也没有这么厉害，觉得 也不可能在禁区里面如入无人之境， 这感觉是大罗以前有这个能力。就姆巴佩确实这个游戏当中我就惊人的感觉到了，他是在世界杯之前的数值就已经这么的厉害了吗？还是说我们这个选手他的这个控制能力很强？哎，这边莫德里奇给我们表演了一个花活。 是的 啊，也是非常期待我们两位选手能够把他们这样的一个精湛的技术，包括他们这个控制队员很多花活都能表现出来，增加这个观赏性。莫德里奇交给左边佩里西奇，现在法国队是2-0领先于克罗地亚了啊，双方在这个本场比赛当中，看看克罗地亚队传中 有 机会，漂亮， 没有越位。 哇，这个球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选手，这是曼朱基奇打住这粒进球，比较轻松的一粒进球，队友的助攻非常的漂亮。 但不得不说方洪博这一次的这个操纵的跑位啊， 对对对， 很有 他这个操纵的跑位， 先往后绕，这球他不可能操纵这个跑位球员，他当时肯定在操作传球的球员。 他应该是提前换人了，换人之后了，然后他有一个手动的操作， 是 啊，这一点能体现出小方的这样的一个细腻的手法啊，确实我们这个足球游戏啊，非法他非常讲究手感，包括这个射门的这个角度、力量啊、传球的精度等等的，其实都需要这我们的选手们在私底下玩游戏的时候啊，经常的练习啊，当然也需要现场这个临场的发挥。现在法国队2-1领先于克罗地亚，进行到41分钟，在游戏当中，格列兹曼没有机会，交给吉鲁传中头球， 漂亮啊， 漂亮！这个下也是我们在这个非法的游戏当中经常的一种进球的套路，就是下底传中或者下底倒三角啊，找后边的人，这种进攻的成功率还是非常高的。又是姆巴佩，因为他非常快的速度后插上，这一下一个漂亮的头球， 是不是还你颜色？ 这个今天晚上的决赛要是有这样的精彩程度的话，那真的是在近20年也算是能够排得上的这个 决赛 的。3-1，在上半场还没结束的时候就已经打了这样的一个高比分。克罗地亚队曼朱基奇用他的高大身躯把球护住之后，交给队友拉基蒂奇转身一脚怒射，这一下还是稍微打得有点偏出了球门的区域。法国队的门将洛里大脚到了中圈，拉基蒂奇交给左边佩里西奇，曼朱基奇两个人来防守的，好球，有机会。这一下球已经传的是非常到位了，上半场比赛应该是结束了，法国队暂时3-1领先克罗地亚，双方并不换人，继续进行下半场的较量，看下半场克罗地亚队怎么样来把这个两个球的劣势争取能够尽快的扳回一个球，让比赛重新的拥有悬念啊。莫德里奇被断掉之后自己非常积极的反断，莫德里奇不仅是技术非常好，有很好的视野和传球能力，而且体能也非常惊人，上一场的这个比赛当中他是跑了12000多米啊，非常的惊人。这边法国队的反击的机会，姆巴佩拿球 没着急转身， 姆巴佩这边打门 吊门 啊，姆巴佩这一下还是非常有自信的一种表现，感觉他在场上俨然法国队前场的大腿。其实呢这名队员才19岁而已啊，年少成名，他在世界足坛的日子还长着呢。比赛进行到了53分钟，克罗地亚是1-3落后于法国队， 啊，姆巴佩呢，其实这名队员他的性格呢也是非常好。先看一下这个进攻，打到了中场，中场队员推进打到了瓦拉内，被瓦拉内头球解围之后，克罗地亚角球，第二点维达控制住了，穆德里奇面对坎特两个人啊，坎特直接来了一个正面的防守之后，穆德里奇又把他反断了，闷住基奇，看这个脚下这个活啊，他这个精度非常高， 连续的摆脱 控球精度很高。姆迪蒂把球断掉之后，法国队快速的博格巴发起反击，格雷兹曼看前边没有队友，横向的交给了马图伊迪，再给博格巴啊，再给马图伊迪，又到了前场的姆巴佩，非常的耐心的传导，法国队连续传导，姆巴佩有机会了，这边啊最后一下并没有能够传过去，看一下埃尔南德斯在前场，法国队的格雷兹曼 连停带过， 这一下也展现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手法和操作，格雷兹曼左侧有机会了，看看下底传中， 这下 没有过门将啊，门将拿手拖了一下，把球拖出了危险区域，莫德里奇中场调度，中场连续的传递，这边克罗地亚队右侧上来了，越位了，这一下 很可惜啊， 还是陷入了法国队的越位的陷阱当中。游戏当中呢，我们的比赛已经进行到了70分钟，现在克罗地亚是1-3负于暂时落后于法国队，法国队马图伊迪中场掉，这一下还是被克罗地亚队后防识破了，把球开了出来，双方还在斗脚法，马图伊迪非常漂亮的这个滑铲，这一下能够展现出我们这个选手的非常好的一个预判能力，哎呀，连续的 左右马赛回转 啊，连续的马赛漂亮， 天哪 啊，这个真的是啊，可以做一个5+球的话，应该是排名非常靠前的一个球了， 我觉得一定是第一吧，这个连续的左右马赛回转再加吊射死角， 嗯，这个是非常有想象力的，先啊，左边一个右边一个马赛回转，然后一个射门，非常难能可贵的是自己的头都没有晕，这球打得还这么的稳，这球出现了一个失误，差点出现失误，法国队4-1领先于克罗地亚了，现在克罗地亚队打得还是比较开放的，不得不说非常有勇气，面对法国队这么强大的一个攻击线，没有选择看这个球啊，没有选择死守，其实也说明了这两名我们的这个操作者都是非常开放的一种比赛的这样的态度，都是打进攻足球，所以说能够打出这样4-1的高比分，这个就克罗地亚队的防守犯规，应该是法国队前场任意球掉到了大禁区前，博格巴还在背身拿球，控了控节奏，交给坎特，再交给马图伊迪，塞格雷兹曼向前啊，左脚直接打门，被赶上补防的拉基蒂奇把球挡了出去，法国队角球，克罗地亚队门将把球点了出去啊，这个叫坎特真的是无处不在啊，而且是哎，这个球坎特刚才那个球也是出人意料，在现实的比赛当中呢，很少能有这样的远射的机会啊，就算有这样的空当，他一般也不会自己来打，会给队友，法国队差点又失误了，交给前场格雷兹曼，全场比赛补时在游戏当中补时3分钟，大概还有不到1.5分钟的时间吧，全场比赛就要结束了，克罗地亚队开最后的机会，能不能再打进一球，换出基奇啊，面对瓦拉内的防守确实好的，这场比赛双方第一场较量结束了，克罗地亚是4-1战胜，1-4输给了法国，法国队是获得了首场比赛的胜利。 我不得不说，这场比赛看得我有点目瞪口呆的意思，一是太窒息了，里面的疯狂的进攻；第二是这些进球真的太精彩了， 是的，很精彩。 我们的这个第一时段节目随着他们比赛的结束，也马上就要告一段落，稍事休息，两个操作者会互换球队。 是的， 我们都知道，毕竟法国的这个数值还是要高于克罗地亚。那两个人互换球队之后，又会有怎样的一番较量？别走开，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8点之后见。 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我们今天982游戏世界杯之巅峰对决，我们的大力神杯和我们的奖品已经是在我们这儿，已经是就在我们现在这个两位竞技者就是看着这个奖杯走向他们竞技席，真有点这个出场的决赛的时候球员们看着这个大力神杯出场的感觉哈。 对， 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是克罗地亚1-4，也就是说加维操纵的法国是4球，克罗地亚方洪博操纵的克罗地亚是1球，现在两人互换了球队。 对， 我们来看一看第二轮比赛会有怎样的效果啊，看克罗地亚怎么踢，还是把我们的比赛来交给我们的今天的解说康乐。 好的，这场比赛双方互换角色，法国队一开场啊，这个博格巴就是一脚冷射，非常具有威胁，被克罗地亚队的门将给扑了出来。法国队前场的界外球，埃尔南德斯交给格里兹曼，非常轻松的把球给到了中路，这边马图伊迪，再交给埃尔南德斯，坎特。法国队确实这个队员的数值来讲，这个精度包括他们的这个速度能力上要更强一些。博格巴再交给姆巴佩，想要选择过人，克罗地亚队把球防守下来，莫德里奇再交给拉基蒂奇，再给队友。在左侧佩里西奇上来了，向前塞，法国队的队员在看防曼朱基奇拿球，想要往里边传，这一下被法国队开了出去。克罗地亚队前场的界外球，拉基蒂奇，这球是被帕瓦尔强制的一个防守之后失去了身位，法国队成功的把球断了下来，球权在法国队中场，叫格列兹曼，再给马图伊迪，再交给前场的吉鲁，还是被断掉。克罗地亚的莫德里奇交给边路，这边法国队的埃尔南德斯还是把球给断了下来，坎特再交给法国队的左侧，交给中场的马图伊迪。现在本场比赛的游戏当中已经进行到了21分钟，双方还是0-0啊。法国队确实在控球能力上，这个球员的这个数值能力上，相对应该来讲是肉眼可见的要更强一些。这一下法国队的一个传中稍微有点大，克罗地亚队的这一脚门将出现了失误，法国队啊，这一下克罗地亚队差点送礼，法国队没有笑纳，克罗地亚队一时间的这个禁区的范围之内是风声鹤唳，确实法国队的这个前场这几个人啊三三两两就能唱出一台戏来啊，一个个都是绝啊，这些队员。克罗地亚队啊，右侧的一个突破，法国队这个边路的队员防守能力，他身体的对抗能力很强，双方一碰，直接的这一个强制的防守，又一次获得了成功。这边中场，法国队被断掉了，克罗地亚队左侧佩里西奇往回一交，拉基蒂奇，再给莫德里奇，莫德里奇串联，再给克拉瓦里奇，又给了莫德里奇，这边法国队把球断掉。中场坎特再交博格巴， 啊，法国队这个传这个整体传导是非常流畅的，体现出了他们这个传球的精度非常高。克罗地亚队其实也不错，只不过呢双方都是打这样的一种对攻的态势，所以说往往防守相对差一方呢，在数值上比较差一方的这个队伍呢，可能在防守漏洞上会比较大。现在游戏当中上半场进行到了将近40分钟，法国队是和克罗地亚还是0-0打平，克罗地亚把这球防守出来了，莫德里奇个人带球想要过人，被坎特给断掉了， 刚才是 这一下还是被坎特提前识破了。姆巴佩个人向前，这能力真强，看一看头球啊，这个机会是出来了，法国队的角球机会，格列兹曼发前点，哟， 这球、 瓦拉内 这球居然没打出来 啊，这瓦拉内在禁区内已经拿到球了，应该出现了一个失误，曼朱基奇 要过要过， 还有机会吗？ 哎，又过来了， 过来了，单刀打门，打到了立柱上了，这一下， 我的天哪， 这就是曼朱基奇，所谓的大场面先生。在上一场比赛当中，曼朱基奇也在关键时候，是为克罗地亚队打进一球，战胜英格兰队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啊，刚刚这一幕，如果在今天晚上比赛当中现实当中出现的话，我想大家也不会感到特别的惊奇，啊，因为克罗地亚队前场这几个人啊，如果给他们送一个外号的话，我想有妖刀是最适合的，啊，感觉都是非常有想象力而且非常狠的这样的角色。下半场比赛开始了，游戏当中现在进行到了49分钟，克罗地亚队前场反断之后，一个就地的一个这样的非常好的断球，让克罗地亚队刚才觅得一个良机，啊，感觉法国队还是要控制在禁区前的这个失误的次数，毕竟也让克罗地亚队抓了两个这样的机会了。莫德里奇再交给了队友，再塞到前面，曼朱基奇左脚打门，转身就打呀，这一下拉基蒂奇在大禁区外一脚远射，这球还是打得有点正，被法国队没收了。克罗地亚又断球了，莫德里奇远射又是啊，克罗地亚看来这个我们操作者在这个防守上，在提前的预判选位上啊，还是很有心得的。这边法国队的反击机会，坎特交给前面的姆巴佩， 跑出来了， 姆巴佩有机会了，哎呀，这格列兹曼这一下还有机会，姆巴佩真是一个妖人啊，这是其实我们这个足球游戏啊，代代每代版本不同，每代都有每代的神， 是 啊，这一代可能就是姆巴佩，是有这样的超强的个人的能力，他在这个游戏当中数值应该是顶尖的。比赛进行到了64分钟了，还是0-0，克罗地亚到了禁区内还在传导，莫德里奇接球之后了一脚推射，这球被对方碰出了底线，角球开到禁区内。第二点，格列兹曼法国队抢到，格列兹曼小火车向前推进，啊，这速度真快， 就有点追不上， 往前突然变线，对方身体有接触啊，博格巴这脚稍微传的有点小， 是 佩里西奇中场，再叫拉基蒂奇，再给佩里西奇过渡到前边，曼朱基奇回撤接球，再交给了摩德里奇，摩迪传到左边，非常漂亮的传球，拉基蒂奇传球头球啊，这埃尔南德斯一个门前的非常好的解围，把球门的这样的一个唯一的空当给堵住了。这时候比赛已经进行了 快速换人 啊，快速的一个换人，法国队还是在前场控制，姆巴佩，姆巴佩在右侧交给前面的吉鲁，吉鲁传中球没能过，第一点，克罗地亚断球之后，拉基蒂奇交给前场佩里西奇，再交给队友，回给佩里西奇，往前塞给曼朱基奇，这一下稍微停的有点大，我们法国队还是交给姆巴佩啊，这时候克罗地亚队加强了防守，但是还是被坎特断掉了，姆巴佩右侧又有一个开阔地，还在往前，身体在强制啊，这一下防守贴住了维达，已经哎，这球又给过来了，姆巴佩这个身体能力真强，法国队把球倒到了中路，坎特 想要塞，被洛夫伦断掉了。洛夫伦一个后卫在向前助攻带球，这时候也是想要进球， 传得很细啊， 非常的漂亮。佩里西奇打门，第二点，克罗地亚队拉基蒂奇再一次远射。克罗地亚这一次次进攻打得非常有层次感。法国队中场得球，姆巴佩在右路，姆巴佩被断掉，佩里西奇，距离比赛结束还有大概一分钟的时间，也就不到一分钟了。曼朱基奇杀到禁区内打门，这在游戏当中是补时两分钟，但是这个时间过得很快了，大概不到20秒吧，这场比赛就要常规时间内结束了。不知道我们这场比赛要不要打加时呢？ 这场比赛应该是不用，他们还有一场比赛的机会。 对， 那就是0-0，第二场双方是握手言和了。 我们也是迅速的，第三场比赛呢，我们可以自选两支世界杯队伍，双方可以选择，准备重新开始比赛了吗？还是要选择自己喜欢的队伍？看两个球员啊，两个操作者都会拿出怎样的传家宝，看家本事。 看看双方怎么选这个队啊，一个是五星巴西，加上法国。 对，我们来说说为什么要选择巴西，采访一下。 这巴西，我选了法国。 选法国，为什么？又选了法国， 因为阿根廷实在是太弱了。 那你为什么选巴西呢？ 喜欢巴西。 喜欢巴西都是非常纯粹的理由。 对，这个我觉得嘉伟更加纯粹，就是他是阿根廷的球迷，他是阿根廷打不过呀，阿根廷今天数值太弱了，我选个强的好了，数值控啊。 这场比赛也是法国和巴西虚拟的一场比赛啊。 好。 这场要看一看双方在这个前场妖人的对决。巴西队其实内马尔应该在游戏当中数值也非常不错。 是的， 法国队是姆巴佩。这场比赛双方马上开始这场对决。好的，开球了，法国队先控球，格列兹曼交给了姆巴佩，中场控球再给马图伊迪，再给坎特，瓦拉内瓦拉内的在皇家马德里他也是冉冉升起的一个后防大将。这边被断掉了，热苏斯，本届杯赛热苏斯也是被很多巴西球迷所诟病，认为他是史上最弱的一个九号，巴西的九号。马塞洛非常漂亮的控球之后，交给前场热苏斯，交给内马尔。内马尔本届大赛留给大家更多印象不是他的进球，看这一球，马塞洛的传中被法国队破坏出去，姆巴佩得球之后交给格列兹曼，三传两倒，非常简洁，这就是法国队的风格啊。华丽之余也有简洁，简洁之外更是有些许的这样的沉静在里边，这是法国队目前这球队的成熟的体现。巴西队犯规了，交给法国队一个位置非常好的任意球机会，开到了禁区内，这下法国队球员没有抢到。库蒂尼奥交给队友，还是被断掉了，埃尔南德斯直接把这球给断掉，卡塞米罗这个球并没有能够控好。坎特再交给帕瓦尔，帕瓦尔交给前场姆巴佩， 过得漂亮， 过掉了 内切， 马图伊迪这一下应该是反抢之后是一个犯规但是这届大赛大家对于内马尔的一个印象更多不是他精彩的表现，而是他被犯规之后倒地非常夸张的动作，连续滚了好几圈的那个动作也被很多的网友恶搞了非常多的动图。 对 看这一下，姆巴佩这是 漂亮啊，真的 姆巴佩是在凌晨的3点钟在逛大街吗？ 真的 是 无人之境， 确实是无人之境的感觉啊，也在展现非常好的这个节奏，你看他这个过人节奏非常好。 是的 当然了，这个他突破了这名队员马塞洛，在现实当中也是一个防守的漏勺在游戏当中其实我们也不能对他进行更多的奢求这是巴西 守的球员嘛， 没错，这是巴西队更多的也是在进攻的天赋上看他能不能有很好的一个发掘。马塞洛又来到了前场，这边库蒂尼奥再交给后场卡塞米罗，又给了马塞洛，被断掉，法国队控球，博格巴帕瓦尔交给坎特，再给帕瓦尔，非常熟练的一个操作和控制，交给前场的又是给姆巴佩，这球应该是姆巴佩的一个进攻的犯规这下 法国队现在是1-0暂时领先巴西队。热苏斯控球交给前边内马尔，有机会传中啊，这一下争顶，进攻队员是跟对方的门将洛里，法国队的洛里应该是这球侵犯门将，洛里发球门的球交给乌姆蒂蒂，交给前场的马图伊迪，中场传导非常快速啊，这一下就是非常明显，就是要打姆巴佩，这一点 这次断掉了 啊，这次断掉之后，巴西队热苏斯回撤接球，交给保利尼奥，再给右侧方特，再给边路啊，这一下 应该是没拿住啊， 没拿住，这一下还是稍微的传球的这个力度没能够掌握好。这场比赛的法国队现在是已经1-0领先巴西队了，感觉法国队在中场的这个控制上是稍微的更加的有条理一些，而巴西队呢更多是依靠的是他们边路的内马尔的这个插上啊，在传中之后寻觅机会，米兰达交给后场塞左侧热苏斯，看看有没有传中机会，没有传中，还是回交给马塞洛，马塞洛在原地转圈之后交给队友库蒂尼奥， 库蒂尼奥区 机会啊，这一下还是没有能够打中这个位置， 也在这世界杯在这个位置打进一个非常漂亮的球。 巴西队这一下想要来一个前点的这个角球的战术被法国队识破了，法国队反击的机会，很好的反击，前场姆巴佩啊，这一个过顶球并没有能够成功的过掉库蒂尼奥的这个头顶，还是被断了下来。法国队断球之后又被巴西队保利尼奥，但是迅速被法国队又断掉了，看看吉鲁禁区内，这是吉鲁吗？ 关键时刻吉鲁不太灵啊， 啊，吉鲁也可能是法国队啊在本届杯赛当中的，如果说唯一有一个位置不是那么强，可能就是吉鲁这一点了，进球能力稍微弱了一点。巴西队反击有机会， 哇，空门， 热苏斯啊，漂亮啊，热苏斯终于打进了他在世界杯当中的第一球吧， 是 就是在本届杯赛当中热苏斯应该是并没有进球，啊，确实也被很多人诟病为史上最弱的巴西九号，但是在游戏当中他进球了，这也是弥补了一个小小的遗憾吧。啊，其实我们观众朋友们如果看到这个非法的这个2018的游戏当中，他这个队员的脸做的是非常像的，相似度非常的高。上半场比赛结束了，法国和巴西是打成了1-1平，下半场比赛马上开始，双方还要继续的鏖战。巴西队控球，威廉，威廉在控制，啊，热苏斯出来接球，再给威廉，再给卡塞米罗，保利尼奥，保利尼奥啊，这一下 这个放倒有点狠啊， 这个应该吃牌了吧？啊，没有吃牌，内马尔直接的任意球轰门，内马尔这届比赛啊也是一改他上一届2014年的时候的那个洗剪吹的造型。感觉头型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成熟的感觉， 利索了很多， 利索了不少，这个可能说捕获了更多的这个球迷的心吧，啊，当然了，内马尔在中国国内其实他有一些广告，你看那广告当中啊，他穿上西服，如果把头发稍微弄一弄的话，小伙还是挺精神的，其实啊，看巴西队这边有机会禁区内，内马尔强制啊，但这个身体稍微弱了一点啊，内马尔在身体上对抗并不是他的一个强项，他这个小技术尤其是作为一个爆点突然一下这个能力是非常强的。看法国队有机会了，前场吉鲁再交给格里兹曼，格里兹曼想要过人还是被断掉了之后啊，巴西队快速反击，前场有机会，这一下没有塞过去，瓦拉内非常好的一个提前预判，这一下是体现了防守的这样的一个操作能力。这场比赛游戏当中已经进行到60分钟，法国队和巴西队还1-1打平啊。内马尔在传递到前场交给威廉，被断掉，法国队想要中场传递也被库蒂尼奥给断掉了，在中场双方的缠斗是非常激烈的。热苏斯啊又被断掉了，吉鲁接球之后交给坎特，坎特再给前场的姆巴佩，一脚传球不停球交给了格里兹曼啊，这时候我突然观察到格里兹曼那个，他头像上面应该有一个受伤的记号，一个 十字应该是受伤了。 嗯， 看一看巴西队， 哎呦， 威廉 又没拿出球， 也是边路的一个传中啊，非常有机会啊，刚好应该是看错了。这边格雷兹曼还是比较健康啊，看来并没有受伤。比赛进行到了七十分钟了，巴西队热苏斯前场带球，好球传了过来，内马尔，这下应该是内马尔的越位吗？啊，前场还是被法国队把这次的进攻也化解掉了。帕瓦尔向前带球，仍然在往前带，帕瓦尔交给前场的姆巴佩，一步趟过之后打门， 再补，有机会， 有机会，但是这一下连续的巴西队门将是连续的两次立功的表现， 是， 这也真是在游戏当中啊，门将非常难得的一种表现， 高阶低挡。 热苏斯传中， 差一 点，这一下洛里表现得非常不错，两队门将在最近的两分钟内都奉献出了世界级的扑救。比赛进行到了将近八十分钟了，双方还是打成一比一平。这球姆巴佩前场断球之后有机会，法国队格列兹曼打门，这一下是直奔球门的边网，还是吓了应该是我们的选手一跳，这一下非常有威胁的一次进攻。 对，我感觉刚才格列兹曼姆巴佩前场禁区线上断球的时候，我感觉红波都要放弃治疗了，一声惊叫。 这时候还是应该顺其自然啊，这个比赛当中有的时候他这个门将你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神奇一扑啊，但有的时候门将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低级的失误，在游戏当中也是存在了。看法国队的机会，格列兹曼啊想要推一个圆角，这下还是被巴西队给化解掉了，断掉了。法国队前场反抢，姆巴佩快速传球交给吉鲁啊，这种射门的话应该是比较的会轻松的被化解掉。 阿里松啊，这场比赛展现身价了。 这边巴西队热苏斯回撤接球交给库蒂尼奥，哎，想要传前边的前插队员，双方应该要打加时了。这场比赛又是一比一平，马上就要加时了。帕瓦尔这次应该裁判给最后一个进攻的机会，看看能不能绝杀。哎，吉鲁啊，这一下， 嗯，这样的话、哎、应该是。三轮比赛应该现在已经结束了哈，那三轮比赛这样的话，大比分应该是、嗯、其实就是一个一比零，是吧？ 对，第一场这克罗地亚 是 一比四输给法国。 是的，我们应该是从首先、啊、我们不得不说，应该是从这个比分上来说，后两场全部是平局，一场零比零，一场一比一。那么前一场的四比一，其实就是两人真正分出胜负的那一局，所以说按照我们的规则的话，应该是三局两胜嘛。 对。 但是如果说有平局出现的话，那应该就是现在是三局只出现了一胜。那这样的话，我们还是要恭喜我们的杨家伟。 是的， 是的，他来。获得了我们这一次的冠军哈，我们 恭喜恭喜， 对，赶紧来给他们放一个 BGM 哈，来，我们这个两位选手啊，也是不要着急，我们来进行一个颁奖，还是来进行一个颁奖的仪式哈。首先 我们 有请， 还是在这个嘉宾区， 对，在我们的这个嘉宾区，然后有请我们的康乐来到这边啊，先拿起一个奖杯。 好的， 对，我们的冠军呢，我们的亚军呢是一个大力神杯，我们的冠军呢是大力神杯加足球的这个套餐哈， 真的是有点沉。 现在可以颁发了， 是的，现在可以颁发了 颁发 啊。首先我们要祝贺这个洪博哈、啊、也是一路过关斩将来到了决赛当中，尽管说最终是遗憾落败，但是你已经展现出自己的实力，祝贺你获得了这个亚军的奖品哈。 好， 哎，洪博是拿到了这个亚军的奖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今天可以说是表现非常抢眼的，也是贡献了我觉得是最佳进球的，这是杨家伟。杨家伟一路走过来，我其实在这个栏目开始之前，我就跟杨家伟私下里踢了一盘。 嗯， 那场比赛他把我踢了一个3-1，我觉得好给我面子啊。现在想起来哈，来，我们有请这个我们的康乐把奖杯首先颁给他。是的，同时呢，哎，同时呢，我们还有这个，来，我们请两位这个拿着奖杯的选手来到我们的这个背景区，游戏世界杯的背景区。 对， 对，然后这时候呢，我们也要请康乐来到我们的背景区哈，而且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的奖项，康乐，你是知道的吧？ 他不知道好像。 就是在今天我们也要除了这个评出了这个决出了两位冠军和亚军之外啊，我们呢还有要评选出我们整届游戏世界杯的最佳解说员， 嗯， 其实就是康乐， 对，康乐， 就像裁判组一样哈，最优秀的裁判组执法决赛，那么最优秀的解说员来， 好的，谢谢。哎， 这也是感谢啊，所有，其实在这里也要感谢所有的选手，所有参与进我们节目的嘉宾解说们，他们真的是为这个节目带来了无限的精彩哈，无限的精彩的时刻。好了，我们要不要来一起捧一下这个奖品？哎，就是我们在这个 We Are the Champion 的这个伴奏当中啊，我们完成了这个颁奖的仪式。现在请大家正好从这儿啊，按这个顺序来回到我们的这个话筒前。其实说实话，经历了这样的激烈的比赛啊，我真的觉得昨天的比赛就让我这个游戏比赛就让我目瞪口呆了啊，已经很惊讶了。今天真的是完全令我窒息，好吧？不管怎么说，我希望晚上的决赛有今天咱们游戏里一半精彩。毕竟游戏里大家时间短嘛，这个球员疯跑嘛。 对。 九十分钟的现实比赛，球员们会累啊，总会倒倒脚什么。但是我希望有一半的时间有这么精彩，甚至这决赛就可能是近十几年，像康乐说的最佳决赛了。 二十年。 对。 对。 我们先有请这个两位选手说两句吧。我这想问一下洪博，觉得今天发挥出百分百的实力了吗？ 算是发挥出来了吧。第一局克罗地亚打他的法国确实打不过，然后后面两局有几个机会没把握住，然后对手确实很强。然后我就赞美一下我的对手，确实太厉害了，确实那个双马赛回旋进球太强了。 对，这个我当时懵了，还有这种操，我当时自己手里比划怎么能操作出来呢？ 对， 佳伟是平时有这么练这样的技术吗？ 没有，是搓出来的， 就是 搓出来的， 就是乱搓， 就像那个上一把的吉鲁一样搓出来的。 平时佳伟会这个平时在底下私底下是有这个专门的对于游戏的练习吗？还是就是真的是日积月累玩出来的？ 倒没有什么特别练习吧，但就是玩FIFA已经得有9年多了。 哦， 然后也就是 日积月累 老玩家了。 确实，那最后呢，也是其实最终的一场明显的胜利啊，也确实是法国4-1克罗地亚哈。我们说完游戏，最后有请康乐来说一说哈，你觉得今天晚上会不会也是，如果说你觉得克罗地亚敢这样的攻出来跟法国打对攻吗？会不会如果打对攻也是这样一个惨状啊？ 我觉得肯定不会这么的开放。可能这场比赛也像是一个平淡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平淡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全场都很平淡，但是我希望也借鉴我们刚才这个精彩的比赛当中，就像我们这选手双马赛回旋啊，能够兴奔的来那么一点儿这个明星的当中那个耀眼的亮光能够乍现一下，有可能就决定比赛的胜负，就这个关键手，就是那个灵光一闪，就看哪个队员今天能够这样灵光闪出来了。我觉得这可能也会成为我们日后比如说多少年后回忆起这届世界杯，有可能就记住冠军球队，就记住那一个灵光一闪。 是的，也是我们解析了今天的即将开始的比赛，让我们有了更多的期待。 没错， 我们的节目呢到这里也要接近尾声了哈，为期一个月的世界杯就要结束了，而我们的这个游戏酒吧游戏世界杯在这个中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先行告退哈，跟我们的这个网友和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要先说一个再见了哈。希望在4年之后我们还有下一届酒吧世界杯。 是的， 也是真的是感谢听众朋友们网友们一路的陪伴和互动哈，也是感谢所有的参赛选手解说嘉宾们还为我们的大力支持。 对，非常感谢大家。 是的，游戏这次的节目是要真正的结束了。非常的感慨啊，但是有再多的感慨啊都在球里啊，都在这一声感谢里。那么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下一档节目是魔力 X 档案，拜拜 拜拜。